你好，我是景霄。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简约不简单的匿名函数。上一节呢，我们一起学习了 Python 的函数。函数可以说是 Python 中的常规函数，用途自然十分广泛。不过，除了自定义函数，你应该也会在代码中见到一些非常规函数。它们往往很简短，就一行，并且有个很酷炫的名字 Lambda。没错，这就是匿名函数。匿名函数在实际工作当中啊，同样举足轻重。正确的运用匿名函数能让我们的代码更简洁易读。这节课呢，我们就继续 Python 的函数之旅，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简约而不简单的匿名函数。因为包含大量的代码块，听音频的同学建议打开文稿同步学习，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接下来进入正题。首先，什么是匿名函数呢？我在代码中写出了匿名函数的格式。我们可以看到，匿名函数的关键字是 lambda， 之后是一系列的参数，然后用冒号隔开，最后则是由这些参数组成的表达式。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来看一下它的用法。这里的匿名函数只输入一个参数 x， 输出则是输入 x 的平方，因此当输入是30，输出便是9。如果把这个匿名函数写成常规函数的形式，则是下面这样。可以看到，匿名函数 lambda 和常规函数一样，返回的都是一个函数对象，它们的用法也极其相似。不过还是有下面几点区别。第一， lambda 是一个表达式，并不是一个语句。所谓的表达式，就是用一系列公式去表达一个东西，比如 x 加 2， x 的平方等等。而所谓的语句，则一定是完成了某项功能，比如赋值语句完成了赋值， print 语句完成了打印，条件语句完成了选择功能等等。因此 lambda 可以用在一些常规函数不能用的地方，比如 lambda 可以用在列表内部，而常规函数却不能。再比如 lambda 可以被用作某些函数的参数，而常规函数也不能。常规函数必须通过其函数名被调用，因此必须首先被定义，但是作为一个表达式的 lambda， 返回的函数对象就不需要名字了。第二， lambda 的主体是只有一行的简单表达式，并不能扩展成一个多行的代码块，这其实是出于设计的考虑。 Python 之所以发明 lambda， 就是为了让它和常规函数各司其职。 lambda 专注于简单的任务，而常规函数则负责更复杂的多行逻辑。关于这一点， Python 之父曾发了一篇文章解释，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阅读。那么为什么要使用匿名函数呢？理论上来说， Python 中有匿名函数的地方都可以被替换成等价的其他表达形式。一个 Python 程序是可以不用任何匿名函数的，不过在一些情况下，使用匿名函数 lambda 可以帮助我们大大简化代码的复杂度，提高代码的可读性。通常我们用函数的目的无非是这么几点：一、减少代码的重复性；二、模块化代码。对于第一点，如果你的程序在不同地方包含了相同的代码，那么我们就会把这部分相同的代码写成一个函数，并为它取一个名字，方便在相对应的不同地方调用。对于第二点，如果你的一块代码是为了实现一个功能，但内容非常多，写在一起降低了代码的可读性，那么通常我们也会把这部分代码单独写成一个函数，然后加以调用。不过再试想一下这样的情况，你需要一个函数，但它非常简短，只需要一行就能完成，同时它在程序中只被调用一次而已，那么请问你还需要像常规函数一样给它一个定义和名字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种情况下，函数就可以是匿名的，你只需要在适当的地方定义并使用，就能让匿名函数发挥作用了。举个例子哈，如果你想对一个列表中的所有元素做平方操作，而这个操作在你的程序中只需要进行一次，用 lambda 函数可以表示成下面这样，如果用常规函数则表示为这几行代码。这里我简单解释一下， map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函数对象，第二个参数是一个可以便利的集合，它表示对 iterable 的每一个元素都运用 function 这个函数。两者一对比，我们很明显的发现 lambda 函数让代码更加简洁明了。再举一个例子，在 Python 的 tkinter-gui 应用中，我们想实现这样一个简单的功能，创建显示一个按钮，每当用户点击时就打印出一段文字。如果使用 lambda 函数，可以表示成下面这样。而如果我们用常规函数，那么需要写更多的代码。显然运用匿名函数的代码简洁很多，也更加符合 Python 的编程习惯。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Python 的函数式编程特性，这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匿名函数 Lambda 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函数式编程，是指代码中每一块都是不可变的，都由纯函数的形式组成。这里的纯函数是指函数本身相互独立，互不影响，对于相同的输入总会有相同的输出，没有任何副作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对于一个列表，我想让列表中的元素值都变为原来的两倍，我们可以写成下面的形式。这段代码就不是一个纯函数的形式，因为列表中元素的值被改变了。如果我多次调用 multiply 2这个函数，那么每次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要想让它成为一个纯函数的形式，就得写成下面这种形式，重新创建一个新的列表并返回。函数式编程的优点主要在于其纯函数和不可变的特性，使程序更加健壮，易于调试和测试。缺点主要在于限制多，难写。当然 Python 不同于一些语言，它并不是一门函数式编程语言，不过 Python 也提供了一些函数式编程的特性，值得我们了解和学习。 Python 主要提供了这么几个函数 map, filter 和 reduce, 通常结合匿名函数 lambda 一起使用，这些都是你需要掌握的东西，那接下来我逐一介绍。首先是 map 函数，前面的例子提到过，它表示对 iterable 中的每个元素都运用 function 这个函数，最后返回一个新的可变力的集合。比如刚才列表的例子，要对列表中的每个元素乘以2，那么用 map 就可以表示为下面这样。我们可以以 map 函数为例，看一下 Python 提供的函数式编程接口的性能。还是同样的列表例子，它还可以用 for 循环和 list comprehension 实现。我们来比较一下它们的速度，你可以看到 map 是最快的，因为 map 函数直接由 C 语言写的，运行时不需要通过 Python 解释器间接调用，并且内部做了诸多优化，所以运行速度最快。接下来看 filter 函数，它和 map 函数类似， function 同样表示一个函数对象， filter 函数表示对 iterable 中的每个元素都使用 function 判断，并返回 true 或者 false, 最后将返回 true 的元素组成一个新的可变力的集合。举个例子，比如我要返回一个列表中的所有偶数，可以写成下面这样。最后我们来看 reduce 函数，它通常用来对一个集合做一些累积操作。 function 同样是一个函数对象，规定它有两个参数，表示对 iterable 中的每个元素以及上一次调用后的结果运用 function 进行计算，所以最后返回的是一个单独的数值。举个例子，我想要计算某个列表元素的乘积，就可以用 reduce 函数来表示。当然类似的 filter 和 reduce 的功能也可以用 for 循环或者 list comprehension 来实现。通常来说，在我们想对集合中的元素进行一些操作时，如果操作非常简单，比如相加、累积这种，那么我们优先考虑 map, filter, reduce 这类或者 list comprehension 的形式。至于这两种方式的选择，在数据量非常多的情况下，比如机器学习的应用，那我们一般更倾向于函数式编程的表示，因为效率更高。在数据量不多的情况下，并且你想要程序更加 Pythonic 的话，那么 list comprehension 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不过如果你要对集合中的元素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那么考虑到代码的可读性，我们通常会使用 for 循环，这样更加清晰明了。到此我来总结一下，这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 Python 中的匿名函数 Lambda, 它的主要用途是减少代码的复杂度。需要注意的是， Lambda 是一个表达式，并不是一个语句，它只能写成一行的表达形式，语法上并不支持多行。匿名函数通常的使用场景是程序中需要使用一个函数完成一个简单的功能，并且该函数只调用一次。其次，我们也入门了 Python 的函数式编程，主要了解了常见的 map, filter 和 reduce 三个函数，并比较了它们与其他形式的性能，显然它们的性能效率是最优的。最后我想给你留下两道思考题。第一问，如果让你对一个字典根据值进行由高到低的排序，该怎么做呢？以下面代码段为例，你可以思考一下。第二问，在实际工作学习中，你遇到过哪些使用匿名函数的场景呢？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想法与我讨论，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